着童年的歌，过去的故事总是令人难忘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更令几代人都难以忘怀，因为它不但有优美的旋律，更有着诗一般的歌词。这首歌在上世纪50年代可谓是全国久唱不衰，广为流传，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。 让我们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有的烙印，儿童歌曲也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特质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是一部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，讲述一个农村小朋友如何在逆境中成长的故事。和平年代，孩子们应该更需要了解和理解父辈们的故事。来听影片的插曲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 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走，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，条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。小小竹排江中，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前赴后继跟党走。 小竹台，江中游，滔滔江水向东流，红星闪闪亮，召我去战斗，革命代代如潮涌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肩负后继跟党走，踏碎万恶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披锦绣，披锦绣，踏碎万恶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披锦绣。 童年的故事总是要和快乐联系在一起，到海边戏水，到森林嬉戏，融入到大自然里的欢乐是最原始也是最开心的。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亲近自然的机会多不多，还是让我们到歌声中去寻找自然的魅力。接连送出小螺号和采蘑菇的小姑娘。 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不了展翅飞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停了笑微微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深深欢唱对喽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停了快快回喽，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听了展翅飞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，小螺号滴滴吹，声声欢唱对喽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，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听了展翅飞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欢唱归喽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 Thank you. 年有许多说不清的故事，他们都在我们的脑子里回荡着，徘徊着，是那么珍贵，那么欢乐。童年给予了我们真诚的朋友，童年给予了我们心灵的安慰，金色的童年令人永远难忘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